今天的经文就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二章37-47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所召来的。彼得还用许多的话作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神迹，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接下来呢，我们都有中华宣道会天泽堂的黄伟文牧师和我们去正道。黄牧师呢，就是在我即香港教会的即同工，跟我一起去侍奉的。感谢主，因为你记得我们经常都讲什么，我们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嘛。所以呢，因为他们忠心教导别人，所以呢我就可以来到这里当中服侍。所以呢黄牧师和他丈夫刘牧师都跟我们讲过道的，即是刘牧师跟我们讲过道的。所以他们夫妇都是一个美好的见证，他愿意让神的说话经常都教导弟兄姊妹。盼望今天他都教导我们去思考教会的建立这个的问题。 弟兄姊妹早晨，多谢圣牧师的邀请。我真的觉得现在的科技真的很发达，我们在不同的时空，在不同的时间，我们竟然可以一起敬拜神。科技的发达真的很影响我们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呢，就是人工智能，就是一些机械这样。人工智能呢，特别在几年疫情里面呢，都使用很多。我不知道美国那边就是多不多这些机械人呢，商场里面。好多，特别在香港的时候呢，因为可以人与人接触嘛，就好多这些人工智能的机械人呢，就走出来呢去消毒啦，跟住去送餐啦，就少了很多就是人的接触啦，这样啦。跟住呢，原来发觉呢，人工智能都好多唔同嘅贡献㗎喎。咁例如嗰陣时呢，新冠嘅时候呢，就会有一啲嘅人工智能呢就帮手去做检测啦，咁就免去咗人传人嘅风险啦。咁呢，原来又喺印度呢都试过有人工智能帮你做手术㗎喎。好，咁如果呢真係当我哋要需要到睇医生嘅时候呢，即係前面有个机械人话帮你做手术呢，即係唔知大家咩心情啦，即系够唔够胆，即系俾个机械人咧去做手术咧咁样。咁咧开始科技就好发达啦，咁人工智能咧仲有好多呢啲 AI 嘅即系明星啊。呢个咧系南韩咧第一队咧嘅人工智能嘅女团啊。咁咧佢哋全部都系明星，但系全部唔系真人嚟嘅。靓唔靓女咧？佢哋个个都好靓女，系咪？但系全部都唔系真人嚟嘅，咁系人工智能嚟噶啦。咁跟住咧，又会有一啲人工智能嘅马桶啦。咁啊，呢个马桶又几好喎，人工智能嘅马桶。咁咧去咗便便嘅时候咧，佢话咧呢个马桶咧系会帮你分析到咧你啲便便咧健唔健康啦。咁咧你有冇炎症啦？有冇即系癌症啦？咁佢都可以帮你分析到嘅。咁我就开始就睇到好多即係人工智能嘅嘢啦。咁我又八卦喎，咁我八卦下究竟如果我打人工智能教会会唔会有嘅呢？咁样咁你哋估下会唔会有人工智能嘅教会呢？咁我真係打落去呢，有呢个人工智能 AI 嘅耶稣啦，咁又有人工智能嘅教会啦，咁大家接唔接受到嘅呢？咁就係有一个人工智能嘅耶稣会同你倾偈， 佢真会答你问题嘅，佢咧而且系有求必应嘅，咁咧佢会好有，佢回应你感情问题啦，即系如果你有感情问题，佢答你啦，甚至乎有人问，即系问耶稣，即系呢个人工智能嘅耶稣啊，即系薄饼，买薄饼嘅时候可唔可以加菠萝咧？咁样咧，个人工智能耶稣都会答你咁。咁咧呢个人工智能咧就会成日同你倾偈啦，呢、这个就系人工智能嘅耶稣啦。咁咧又有人工智能嘅教会喎、哦。咁咧，维也纳嗰边大学咧就创造咗一个咧，即系有98% 系由充满住教会里边要有嘅嘢嘅，即系布道啊、祈祷啊、即系圣乐团啊，佢都有齐晒嘅。佢里边咧仲有4个神职人员，但系全部唔系真人嚟，即系人工智能嚟嘅。咁咧里边有2男2女，即系例如有一日，企喺殷福堂礼堂前面嘅石牧师系一个人工智能嚟嘅，唔系一个真人嚟嘅。咁咧唔知大家会觉得点样啦？咁咧其实咧今日就唔系想同大家讲下人工智能好定唔好啦。咁但系问题咧，人工智能能唔能够取代教会或者取代即系有一个人工智能嘅耶稣咧？咁咧我哋话好难嘅，因为咧我哋信仰系讲使命啦，啊讲圣灵喺我哋生命里边咧，让我哋生命可以改变。啊！人工智能咧，佢唔会同你讲话啊，佢经历咗耶稣嗰份系大爱，所以我今日咧用我生命去服侍神，去回应神。即系人工智能会有一种咁样样被经历神嘅拯救，跟住去回应啊嘛。咁咧，人工智能又唔会经历圣灵喺我哋生命里边嗰种嘅动工，即系例如大家信耶稣之后，啊，你都会经历咧，我哋生命有唔同，啊，我哋有转变，吓，我哋有好嘅见证。人工智能咧，佢就唔会经历圣灵呢样嘢咧，即系喺我哋嘅里面咧去动工啊。所以咧，有啲嘢咧，即系人工智能有佢一啲嘅优点啊，但系有啲嘢咧，就佢系不能取代啊，因为圣灵嘅工作咧系人工智能咧不能取代嘅。咁我哋一齐嚟睇下圣经里边咧，究竟圣灵嘅工作咧点解不能取代咧？咁我哋咧再读另一段圣经，就系《使徒行传》1章8节吓。我请弟兄姊妹咧，帮我读出咯，好，预备，一、二、三。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好，唔该晒。咁咧，佢圣经咧，如果我哋熟悉嘅时候，你都知道啦，当耶稣升天。佢咧就差遣咗圣灵喺门徒嘅生命嘅里边，差遣咗喺我哋嘅生命里边。佢话圣灵降临就会得着能力啊，去到唔同嘅地方去见证啊。咁点样得着能力咧？咁我哋知道头先大家读嘅圣经里边啊，就系、是、当大家被圣灵充满之后啊，佢哋都能够讲到其他国家唔同嘅乡下啦，或者嘅语言啊。佢话同一日里边咧，带咗几多人信耶稣？3000人信耶稣，即系你会谂下呢个系乜嘢嘅能力？系咪 AI 电子，即系人工智能嘅能力啊？呢个系圣灵降临而带嚟嘅能力，而呢种能力无人可以取代啊，亦都唔系人工智能可以取代啊！你想象一下，有一只音符嘅门口啊，挤拥住3000人要信耶稣啊，咁你都会发觉真系好震撼啊！而呢个群体，呢3000人嘅群体咧？被圣灵去引导底下咧，带来咗好大嘅改变。我呢个世界吓，呢班人信咗耶稣，被圣灵充满之后，福音传到地极，传到今日。谂下，我哋今日能够坐喺恩福，坐喺教会里边吓，都系一班嘅信徒吓，经历被圣灵充满而带嚟世界嘅改变，以至我哋今日可以有恩福嘅教会，今日我哋有机会信耶稣。呢啲全部都系圣灵嘅工作，而呢个群体你见到呢3000人嘅群体，你见到佢哋被圣灵充满带领底下咧，带嚟嗰种嘅影响力咧，系我哋真系想象唔到。咁我哋一齐嚟睇下呢个群体究竟系要点样先能够被圣灵充满，以至带嚟今日嘅影响咧。咁咧，我哋又一齐读下2章42节，我哋一齐读2次啊。好，唔该，一、二、三。 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 好，唔该。咁咧，呢个群体咧， 被圣灵充满之后，点解会带嚟到今日咁大嘅影响，影响到我哋美国，我哋今日都仍有福音去听呢？佢话呢个群体咧系恒心遵守使徒嘅教训，彼此交接麦饼祈祷。呢个群体咧有四重佢哋好重要活出嘅生命啊，以致咧成为佢哋即系带嚟一个咁有影响力嘅群体啦。今日咧我哋听到咯，咁我哋喺度听嘅时候咧，我哋一度自我去评估一下，自我去检视一下啊，究竟呢几点我做唔做到咧？啊，我哋恩福教会做唔做到咧？啊，以致我哋真系能够成为一个有影响力嘅群体咧？咁。第一点咧，就是要恒心遵行教训。咁咧，呢个恒心即系讲紧我哋持续噶啦，啊，唔系得闲做下，唔得闲做下，即系我哋每一日都灵修咁，呢个系恒心持续去做嘅，去持续恒心，天天都遵守神嘅道，即系每一日都行神嘅道。啊，呢一个群体每日都行神嘅道，咁我哋又谂下咯，我哋个群体咧，搵下我哋自己嘅生命啦。是不是每日都遵守緊神的道呢？无论你在家里、你工作、你读緊书，你在你的邻舍里面、亲人的里面，我们有没有做到一样东西呢？而这个群体呢是行神的道的时候呢，你就自然会带来一种生命的见证。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真的行在神的话语，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会带来一个生命的见证。是因为我们不是一个社区中心嘛。那么很多时候呢，就是我们教会有啲年轻人啦，咁大家就谂嘅嘢，谂嘢咧就会谂啊，哎呀，我哋谂下有啲咩好玩啊，或者谂下教会有啲咩新意思啊，咁样样，等啲年轻人可以留低啦，咁。但系我哋成日都讲一样嘢，我话要斗好玩，讲真，教会够唔够出边好玩啊？出边咁多嘢吸引，咁教会一定唔够出边好玩噶喎。咁乜嘢系让人愿意留低呢？就是他真的见到这个群体、那种的生命呢跟他外面接触的呢不一样、那他真的会愿意去留在这个群体里面。那我们很多这些的例子，我相信呢你们都会找到很多这些的例子，即例如近来的那我们就有个妇女呢，就他想回教会，但他很怕、因为呢他有一个特殊需要的小朋友，他的仔咁就有自闭的。咁咧，佢个仔自闭又有啲暴力啦，咁所以咧，佢成日就俾佢啲亲戚出嚟都会笑佢，出街咧，啲人就见到阿仔啲怪嘅行为咧，都会笑佢，所以咧，佢就觉得即系唔敢喺人群嗰度出现，佢又觉得翻教会啲人会笑佢啦，咁佢又觉得好自卑啊，佢唔敢话俾人听咧，佢即系屋企有一个仔系有呢啲嘅问题，咁咧佢就好怕佢自己嘅嘢又会被传出去啦咁。咁咧要好大鼓励佢，咁我哋就介绍咗一个咧，同样咧都系有自闭嘅一个家长，一个姊妹俾佢识。跟住咧去话俾佢听，嗰个姊妹点样靠住神，跟住将佢个仔咧去带喺神面前咧去照顾佢成长。到而家已经大学毕业啦，可以。咁咧去鼓励佢，咁佢即刻揾到同路人啊喺教会里边，同埋咧慢慢鼓励佢去分享嘅时候咧，我同佢讲话教会咧，嘅人唔会用另外一个眼光睇你噶。跟住咧佢话佢好怕，佢好怕咧佢俾人唱啊，俾人笑。我话我哋个群体咧系唔会唱你，都唔会笑你，我哋只会保护你咁啊，大家都会好接纳你。佢慢慢咧喺度，佢发觉佢分享，大家好用心去听。大家咧都系会分享自己嘅经历，鼓励佢啊，即系点样去同小朋友相处啊？佢觉得喺度好被爱啊，好被接纳，佢开始有安全感啊。佢慢慢咧就即系去认识耶稣啦，跟住喺教会受洗啦。咁咧，我哋即系睇到，我哋要俾人睇到我嘅群体咧，系同外面咧系唔一样啊！这个咧真系我哋行喺神嘅道里边嘅一个生命嘅见证，可以让人咧去真系睇到我哋呢度唔一样啊！咁第二点，我哋又嚟睇下，我哋做唔做到咯？就系恒心彼此交接。咁咧，另一个译本亦都好啲咧，就系恒心有一个团契嘅生活。咁我唔知大家有冇团契嘅生活啦。咁咧喺团契嘅生活里边咧，可以彼此分享嘅，可以彼此分担嘅。我哋好似头先个姊妹咁，唔怕讲出嚟嘅。我哋唔怕人哋会唔知用咩眼光睇我哋嘅。我哋相信咧，大家系愿意彼此分担大家嘅生命嘅。跟住咧，2章44节咧，佢又讲到，佢话凡物 公用。啊，呢、这个繁物公用咧，即系咩意思？即系我屋企嘅嘢都系你可以随便用啊，变卖晒所有嘢，大家一齐即系分享咁样啦。咁啊，但系呢个唔系出于勉强嘅，喺圣经里边啊，系出于自愿嘅。咁啊，同埋相信咧，当时有一个群体咧，即系就叫爱色尼人啦。咁我哋圣经有法利赛人啦。咁当时咧有一批咧就叫爱色尼人啦。咁咧佢哋真系咧会变卖晒佢哋所有嘢，跟住住喺深山个山洞嗰度，跟住就喺嗰度专心亲近神。咁相信当时咧，可能都有啲人效法咗呢一班爱色尼人嘅即系嘅行为啦。咁就变卖咗屋企所有嘢。所以咧呢一、这个咧唔系出于勉强嘅，系甘心乐意嘅。我相信咧，恩福堂咧都，我相信恩福堂好有呢方面嘅爱嘅，因为咧阿石牧师咧佢嗰阵时去美国啦，咁咧我去美国净系拉咗夹过去啫，咁咧佢话原来咧教会咧帮佢预备晒屋企咧好多用品啊，即系我好有爱嘅教会啊，净系拉夹去到咧就可以住啦，咁有时咧同阿石师母咧倾偈嘅时候咧，佢又话今日有西洋菜汤啊，咁啊有啲姊妹咧。就是煲汤送过来的。那么这个真是我们能不能够做到这一份就是常常都是彼此关顾啊不计较啊就愿意去摆上的心呢这样。那么这个群体呢不单止是对自己人慷慨啦。那么是我们对其他不同的群体我们都学习慷慨。我记得阿石牧师那时都在香港的时候呢。咁疫情你知，即系大家經濟都受影響噶嘛，唔同機構、唔同教會啊。咁我哋嗰陣時咧，我哋都係一齊全教會去學習咧，即係點樣去見到有一啲機構有啲即係唔同嘅教會需要嘅時候啊，我哋都唔係去計較我哋有定冇，我哋都係學習盡力去幫助有需要嘅機構、有需要嘅群體啊。呢、这個就係教會之間咧，我哋真係點樣可以能夠彼此分享分擔。咁咧，除咗呢个群体彼此分享分担慷慨，即系睇到一样嘢就系我哋能唔能够真正结连咧？即系我哋系咪彼此嘅互动可以互相照顾一个群体啦？唔系某部分嘅人好熟，我哋就继续好熟；唔熟嗰啲，我哋就唔系好熟咁样啦。而系咧，真系成个群体，我哋真系可以彼此结连关顾得到嘅咧。即系有时我哋即系翻嚟教会嘅时候咧，即系有啲弟兄姊妹咧就会觉得星期日翻崇拜。翻嚟翻完嚟坐一坐，夠鐘我就走啦。咁咧就唔係好識嘅同啲人，又唔係好熟嘅。咁、我就覺得我翻咗教會，但係冇嗰種互動嚇，冇、嗰種結連嚇，冇、嗰種生命咧彼此分享分擔嚇。咁、我哋又做唔做到呢一樣嘢咧？嚇、有時咧我哋即係翻咗教會好耐嘅，可能都十幾年嘅。咁有一次咧，即係玩遊戲啦。咁玩遊戲咧就大家都翻咗教會好耐嘅，跟住咧。玩游戏嘅时候咧，就话你知道游戏就要斗快讲对方嘅全名嘅，咁个游戏咧就出事啦。跟住发觉原来大家咧都叫唔出大家姓乜嘢嘅，咁我唔知道你哋谂下，考下大家噏唔噏得出你哋啲弟兄姊妹究竟姓乜嘢？即系可能平时真系叫阿伟汉啊、心柔啊咁样，跟住原来噏唔出，原来佢姓石嘅咁样。咁咧你发觉原来我哋即系翻咗好多年教会，究竟我哋系咪真系认识彼此嘅咧？究竟我哋生命系咪真系有份结连而彼此即系照顾嘅咧？咁我哋咧真系要记得咧，我哋唔系一个人嘅信仰啊！即系我信耶稣得啦，我自己信就得啦咁样。我翻咗嚟崇拜，好似教咗差咁样，跟住我走啦咁。唔系，圣经教我哋咧呢个群体，我哋要彼此分享分担。同埋一样嘢，教会系咩咧？教会唔系一栋建筑物。教会是一群被神呼召出来的人，是一群被神呼召出来信神的人。所以呢，我们不能够一个人的，因为教会是我们就是一群人，我们就是彼此那种的关顾。好，那我们看看约翰一书三章十七节，我们请弟兄姊妹帮我读。好，预备，一二三。 但如果有人拥有世界的财产，看见自己的弟兄有需要，却封闭情感，那么属神的爱怎么能住在他里面呢？ 好，唔该。咁咧，佢讲紧啦，佢圣经就话啦，我哋就算拥有世界好多嘢啊，有钱吓，你又有才干，你又聪明吓，你又有智慧，你有好多嘢都好叻嘅，你好有恩赐。但如果我哋对住弟兄姊妹嘅需要，我哋封闭咗我哋嘅心，呢度讲到，佢话神咧嘅爱就唔喺我哋里边啦，即系让我哋呢个群体咧，我哋唔系彼此封闭嘅，我哋愿意打开我哋嘅心， 而且呢个群体是值得我哋信任嘅。我哋讲嘅嘢咧，系即系大家听完系会保守秘密，系会保护我哋嘅。呢个群体咧，系我哋愿意坦诚分享嘅一个群体。好，跟住咧，一阵间啦，咁啊，请即系教会帮我播一段片，好短嘅啫，1分钟。咁咧，天堂与地狱嘅差别。咁啊，嗰个片咧可能好快，大家睇唔清楚，我先讲一讲先。嗰段片咧就讲紧有一班人啊，去想去北中间一碗汤。咁咧，每人就攞住一支匙羹，咁都去上北汤。咁咧，大家睇下咧，佢攞住支匙羹去北汤有乜嘢嘅情况出现，好嘛？好，唔该。好啦，咁咧，大家即系啱啱睇咗段片咯，好快啦，唔知睇唔睇得清楚。咁咧就睇到一班人咧，即系个个都想攞支匙羹去北汤，因为支匙羹太长，饮唔饮到啊？如果你自己顾自己嘅时候，根本就饮唔到啊！系啊，而且大家仲要好愁烦啦，跟住仲要彼此攻击咁样啦。咁咧，但系当有一个人行出嚟，愿意去服侍对方，跟住咧，大家又一齐帮手托住支匙羹去守阵啊嘛。咁咧，发觉就每个人都饮到汤，而且咧，你见到个画面咧，从黑白咧就从此变咗有颜色、有色彩。咁真嘅，我哋个群体里边咧，如果我哋净系谂住自己嘅，我哋自己一个人嘅。咁咧，我哋真系其实冇乜色彩啊，冇乜喜乐。当个群体咧可以彼此咁样去结连啦，去互相帮助嘅时候，互相分担、互相分享嘅时候咧，咁我哋呢个群体咧就充满色彩。咁咧，我哋都系要一齐咧，因为呢个群体系一群属神嘅人嚟噶嘛，我哋唔系一个人噶嘛，教会。咁咧，我哋都系要互相彼此去建立我哋嘅生命嘅。咁啊，谂起即系我哋教会咧有啲年青人啦，咁佢年青人佢就小学就已经喺度长大噶啦，咁佢小学喺度长大咧，就由一班导师带住佢哋啦，咁到佢哋自己长大啦，到佢哋做佢哋大专啦、大学啦，到佢哋咧就出翻嚟咧去带翻一班咧小学生，咁咧就系咁样一代一代咁去彼此去建立生命啊，唔系、啊、你凑大我。咁我唔会贡献大家噶，唔系啊！你凑大我，我又去凑一啲细过我嘅人，吓、啊、我哋就系咁样样咧，每个人咧都会彼此去建立呢个教会嘅教。好，跟住第三样嘢咧，就系讲紧佢哋恒心擘饼祈祷。咁我哋谂下，我哋系咪咯？咁恒心擘饼祈祷咧，即系讲紧一种敬拜嘅生活嚟噶。擘饼祈祷系一种敬拜神嘅生活。咁46:2-46就咁讲，佢话佢哋天天同心合意、恳切地殿里敬拜。咁当时可能有啲会喺家里边敬拜啦。咁我就成日喺度谂，日日都一齐敬拜神咁样，闷唔闷嘅咧？咁样，但系咧当时嘅人咧真系可以日日一齐去同心合意去敬拜神嚟嘅。但系咧唔系一种规条，唔系话教会话，石牧师话，每日都要翻嚟，日日都要聚会，唔系。而呢班人咧，佢哋真系同心合意，系好渴望。你见到佢哋系好渴望走埋一齐去敬拜。我唔知道大家星期日翻嚟嘅时候，或者星期日上网嘅时候，有冇好祈祷、渴望我今日有敬拜神啊？咁咧，我哋真系要去谂。特别如果我哋信咗主都好一段时间，我哋当我哋话每个星期咧，唔好讲日日啦。咁我哋每个星期日都去参加崇拜嘅时候，我哋只系一种习惯。只是话基督徒话要星期日崇拜咁样，定还是我真系有一个对上帝好渴慕，我每个星期都好期待翻嚟嗰个心咧咁。咁咧，我哋有冇呢种渴望嚟渴望我哋生命嘅蜕变咧？我渴望认识神多啲咧，我渴望我能够胜过生命好多嘅软弱咧。我有冇渴望去侍奉神？谂下，唔系谂教会可以俾咩我，而系谂。我今日可以为神为教会做到啲乜嘢？我有冇谂过有啲嘅岗位我可以帮忙敬拜啊？有啲咩团契啊、职员啊、导师啊、儿童啊，即系我有冇啲乜嘢我系可以帮忙？我冇渴望一个心可以咧一齐去建立呢个教会啊，去敬拜神咧咁样。咁如果咧我哋真系冇呢个渴望嘅心嘅话咧，我哋要谂下，当我哋每一个礼拜，可能你5年、10年。每一个礼拜都翻嚟，或者每一个礼拜都上网，我哋可能每一个礼拜坐喺张凳嗰度坐2个钟，张凳都可能其实好冰冷嘅啫，因为我哋只系因为要翻嚟而翻嚟，而唔系我哋心里边真系对上帝有一份嘅敬拜嘅心。好啦，咁咧 第四啦，最后啦，佢就讲咧呢个群体一齐恒心见证主名。咁我哋又谂下我哋嘅生命咧，我哋或者我哋嘅群体喺个社区喺嗰个地区嘅里边，我哋能唔能够见证到主嘅名咧？咁咧2:47，我请弟兄姊妹帮我读好，预备一二三。 赞美上帝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好，唔该。睇到呢段圣经咧，好震撼我喎。佢哋赞美神，佢哋走埋一齐，喺呢个群体咧，众民嘅喜爱，即系唔系净系教会里边嘅弟兄姊妹，系外边嘅社区嘅人咧，都喜爱佢哋。仲有一样嘢就系得救嘅人数天天加给他们。哇！我哋真系好渴望，好渴望我哋即系。因福嘅教会都系得众民嘅喜爱啊，得救人数天天加给，即系因福嘅教会啊，系咪？咁呢个群体点解可以真系得众民嘅喜爱啊？能够得救人数天天都有咧，就系、是、因为呢个群体咧，里里外外有美好嘅见证佢哋里里外外，无论喺教会嘅里边或者喺佢生活嘅里边，喺佢家庭嘅里边，佢都有美好嘅见证以致人哋咧见到呢个群体就系唔一样。嗰、那个生命嘅见证带嚟福音嘅果效，点解日日都有人信主啊？因为日日都有人见到，哇！你哋教会信耶稣嘅人咁唔一样嘅跟住就带嚟一种福音嘅果效，而且咧佢哋系天天持续嘅恒心天天讲紧佢哋所做嘅嘢系一种持续嘅唔系今日我定，好似立着咗，我净系今日即系。星期日做一个基督徒即系而系日日都有美好嘅见证日日咧都有人信主，系一种持续嘅。我哋就话，即系我成日都话咧，我哋身上边咧就好似孭咗耶稣基督嘅招牌啦。呢啲你仔细啲睇下呢啲人啦，即系佢哋喺街度咧卖紧广告，咁咧佢哋就系将个广告咧就孭咗喺佢哋嘅背脊跟住就周围去。跟住就宣传佢哋嘅广告我成日都话形容我哋咧都好似孭住咗咧神嘅招牌孭住咗教会嘅招牌我哋每一个嘅见证喺你街道啊，你工作嘅时候，你家庭你每一个嘅举动咧都见证紧上帝嘅就好似孭住呢啲招牌咁，人哋睇住我哋嘅原来有时如果特别咧，当我哋家人咧未信主嘅时候咁我哋话我哋有啲乜嘢让我哋？家人信主咧，讲福音佢都唔听，叫出佢翻教会又话去咁样。有时咧就系喺我哋嘅生命里边咧，俾佢家人就最亲咯。佢真系睇到我哋唔同嘅。咁我哋有个弟兄啦，咁佢上浸礼班，咁我就问佢啦，我点解你信耶稣嘅咁样？跟住佢话佢真系见到太太信咗耶稣之后咧唔同咗。佢话真系见到太太信咗耶稣，生命改变咗，佢话好奇妙，所以佢决定要信耶稣。咁今日咧，我同样喺我哋生命里边咧，我哋有冇一种即系孭住神嘅招牌啦，即系做好基督徒噶，唔系净系做星期日嘅基督徒，我哋亦都唔系做星期日嘅弟兄姊妹嘅啫，即系净系弟兄姊妹翻嚟嗰星期日嗰2个钟，我哋先至叫做弟兄姊妹，平时1至6我哋零交流嘅咁样，咁咧即系我哋系一个点样嘅群体咧咁。咁咧，我成日都话啦，表里要一致嘅，即系唔系净系星期日嘅基督徒嚟嘅。我成日都话咧，我哋千祈唔好喺教会咧就读圣经，喺外面咧就发神经咁咧呢一个咧都系即系我哋要好小心啦。咁原来喺教会度读完圣经，原来出到去我哋系另一个人嚟嘅咁样，完全咧即系发神，人哋就系见到你发神经嘅啫咁样。咁咧我哋真系好难咧喺出边咧去见证到上帝。咁咧，我哋话我哋立志啦，我哋去谂下啦。今日咧讲咗当时嘅使徒行传嘅教会被圣灵充满之后咧，佢哋带嚟嗰种嘅震撼影响到我哋今日都有机会听耶稣。呢、这个教会点解可以带嚟咁大嘅影响力咧？就系、是、因为佢哋恒心遵守教训，彼此团契敬拜，有好嘅敬拜生活，有好嘅见证。咁我哋又谂下我哋自己，又或者谂下我哋嘅堂会，我哋有边方面咧？做得好好啊！欣赏下我哋自己啦。咁呢度边啲位咧，我哋仲系需要努力嘅咧。我哋真系要好好去谂下，我哋点样去加强，以至我哋教会成为一间有影响力嘅教会啊！咁好啦，咁咧我哋就话啦，点样加强呢个影响力咧？咁首先一样嘢，我哋有冇意识我哋呢、这个我哋属于呢个群体咧？我哋系群体嘅其中一个咧。 我係有份喺呢個家嗰度嘅咧。即係例如你翻到屋企，你一定會有你張床噶嘛。係啊，會有人煮飯你食，會煮你中意食嘅嘢啦。因為你係一個家庭一份子嚟噶嘛。你翻到去會有屬於你嘅座位或者你嘅牙膏牙刷啦咁樣。咁又你有嗰種嘅歸屬感啊。咁我哋翻到教會，我哋呢一個家嘅時候，我哋有冇一種我哋呢個群體嘅意識？我係其中嘅一個咧，我係有份喺呢度嘅咧。咁咧去講下群體啦，每一個人咧呢、這個群體都每一個人去積極參與。咁我哋又諗下我哋自己有冇積極去參與咯。咁咧螞蟻啦，大家都知好多即係昆蟲啦咁樣。咁咧原來螞蟻咧係人咧。被認為咧世界上最聰明嘅昆蟲喎，咁我唔知你認唔認同啦。咁點解話佢係世界上最聰明嘅昆蟲咧？因為佢哋每一隻螞蟻咧都會有自己肩負嘅任務嘅，即係冇一隻螞蟻咧係冇嘢做嘅，冇一隻螞蟻咧係冇角色嘅，佢哋咧而且好有效率咁樣去完成佢哋嘅工作嘅。咁例如佢蟻后啊、雄蟻啊，佢就生 B B 啦。咁工蟻咧，佢就負責湊 B B 啦，同埋儲糧食啦。咁有兵蟻咧，就負責打仗啦。咁佢哋分工好明確嘅，而且佢哋合作無間嘅。每一隻螞蟻咧，喺個群體裏面咧，都有角色同埋有佢嘅任務工作嘅。而且佢哋可以好適應到環境變化。咁咧，螞蟻咧係一個點解咁聰明嘅昆蟲咧？其中佢係一個集體嘅群體嚟嘅。佢哋唔係個人。唔係個人工作嘅群體，佢哋係一個集體嘅群體嚟嘅。咁咧，我哋又去諗下咯。咁諗下我哋教會、我哋自己嘅堂會啦，我諗下自己啦，我哋係咪每個人都肩負起一個嘅任務咧？我哋係咪每個人都有一個嘅角色咧？我哋係咪每個人都會有啲嘢去為教會去擺上？我哋分工合作，合作無間嘅咧？咁日我哋又可以再去反思一下啦，咁究竟今日我哋渴望我哋喺神呢个家里边，我哋渴望我哋自己系一个咩嘅角色咧？咁我哋有啲妇女咧就会成日同我讲，我咩都唔识字。咁有啲妇女真系唔识字嘅，我哋咁啊唔识字啊，咩都唔识啊，我唔知我要做咩啊咁样。咁但系其实佢哋都有佢哋嘅恩赐嘅，咁即系例如有啲弟兄姊妹入院啦，入医院啦，咁佢就会煲汤，咁啊煮饭系即係好似大家都會煲湯咁樣噶嘛，咁佢就會煲湯煲多啲，或者知道邊個老人家喺屋企嗰排直跌親冇飯食咧，佢就煮飯煮多一啲，跟住咧佢就會去送過去佢屋企，同埋成日去探佢哋。咁我哋啲婦女咧成日話自己唔識字唔識字，但係咧佢幫助教會咧做咗好多探訪嘅工作，分擔咗咧我哋做牧者咧好多即係關顧嘅工作。所以咧，我哋唔好睇小我哋自己。我就话：哎呀，我都年纪大啦，我咩都做唔到啦。咁我哋好多嘅长者咧，佢话佢哋日日都为教会嘅牧者祈祷嘅。佢哋用祈，佢虽然话自己老咗啦，咁但系佢哋咧就常常为恳切为教会去祈祷守望教会嘅。咁咧，我哋每个人咧都可以喺我哋嘅堂会里边咧，我哋揾到我哋自己嘅角色，肩负起我哋嘅责任，以至咧我哋。音福堂咧，我哋可以成为一间咧，即系能够见证神带嚟影响力嘅教会。咁咧今日咧就同大家即系分享到呢一度。盼望咧我哋都系透过神嘅话语，让我哋每个人今日都系立志，我哋神面前咧去成长。好，我哋一齐祈祷啊！主，我哋多谢你，你留下你宝贵嘅话语，我哋又多谢你，你赐下圣灵。圣灵咧带嚟嗰种嘅能力，系超过我哋所想所求。可能我哋今日都会觉得我哋有啲嘢做唔到，又或者咧，我哋成日觉得可能有啲嘢有限制。但系主啊，圣灵你喺我哋生命里边，你喺教会当中超越一切嘅限制。主啊，真系让我哋能够即系效法喺圣经里边，使徒行传时代嘅一班信徒。我哋点样咧行切天天持久咁样去，即系为你做见证。成为一个咧有影响力嘅群体，遵行神你嘅话语，以致人哋见到我哋呢个群体就系一个不一样嘅群体。以致咧我哋能够带领更多人信主，带领我哋身边嘅人、家人、同事、朋友能够信耶稣。帮助我哋每一个弟兄姊妹，我哋喺教会里边，我哋揾到我哋能够肩负嘅责任角色，我哋一齐建立呢个家。我哋一齐咧去建立神你交托俾我哋嘅呢个家。我哋多谢你，听我哋祈祷，奉耶稣基督嘅名求。阿门。